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晚上，陶阳子来到那家日本菜馆，看到里面已经坐了三个人，松三与秦十月，还有一个竟是工藤。他们看来已到了一些时间，随便的聊着喝着茶。两个侍女坐在松三与工藤旁边伺候着，只有秦十月独自坐着，身子坐得直直的，依然一副潇洒的样子。松三俯身起来，以主人的身份迎着陶阳子。工藤也一改棋盘前的严肃认真模样，笑着扶着侍女朝他招手。陶阳子坐下来后，侍女便都起了身，很快端来酒菜。这些日子陶阳子在场面上已能喝一点酒，对酒他不喜欢，但喝一点酒不会红脸，也不会醉了心思。他只是不明白，这酒的味道入口并不好吃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？不说有钱人，钱多了可能有糟蹋的心理，可好些没钱的人就是没饭吃也要找酒喝上一杯。女老板也喜欢喝酒，倒是她喝了酒，女人韵味就特别浓。几位在一起立刻谈到了瑞总府里的几局棋。工藤对陶阳子的棋特别赞赏。松三对陶阳子说，我早知道你的棋好，没想到你会胜工藤，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。中国的棋总比日本差，就像中国的国力比日本差，这是一定的。可我现在还想不通，你怎么的就会胜了工藤的。陶阳子在棋上胜的人也多了，但他还是无法适应人家夸奖他的棋力，他不知道该如何应答。他怕过于谦虚，如同官话似的显得假。陶阳子说，工藤先生的棋我是很佩服的。工藤说，这话该我说呀，用中国的人的话说，败军之将不言勇。我这次来中国就输给了你一个人，还走的是黑棋啊，还输了一盘，就是与瑞总的一盘棋，也是之黑啊。 工藤、秋明都和瑞总下了一盘。来南城之前，两位棋手就听说过瑞总下棋的故事。秋明依然坚持要让瑞总两子，并且毫不留情地杀败了执白棋被让子的瑞总。工藤也让两子，只好输给了瑞总。毕竟讲好了，瑞总要给一大笔路费还有酬金的。听日本人谈到瑞总下棋的事儿，陶阳子都有点不好意思。工藤又说到了与陶阳子的那盘棋，说陶阳子的棋走在外部的形很好看，只是那一步团子实在不雅。秦时月笑着插嘴说，先贤孔子曰，至圣文则也，文圣至则始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。陶阳子过去虽然在底层生活过，但他确实是个文质彬彬的君子。工藤虽然也懂中文，但不如松三那样精通汉语。松三在大学里学的便是汉语。松三把孔子的话翻译给工藤听，至圣，文显得粗野，而文圣至显得浮华。秦时月的意思是陶阳子的棋既文且智，也就是该实在的实在，该好看的就好看，自然是带点玩笑的赞词。工藤听了依然摇着头说，可是陶阳子君走外形的棋真是漂亮的文质彬彬，而那部团子又实在是粗野了。大家都笑起来。这顿日本菜做得十分精致，他们一边吃着又说了一些古典文学的话题。松三问陶阳子，这样的菜你吃得惯吗？啊，菜很好吃，只是酒喝不惯。哦，呵呵呵，这酒倒是中国的酒，只是转口到日本时变化了一点包装。工藤说，看来陶阳子君还是适合在日本生活的，反而在中国的生活多有不适啊。松三就说到了正题，他提出让陶阳子到日本去，日本的棋界肯定会欢迎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松三来出。 日本的现在是亚洲乃至世界最好的文化发展国，很多的有识之士都去了东瀛。你的喜欢下棋的，当然更喜欢与高手的下棋，那里没有瑞总的棋，有的就是真正的高手。日本的棋是最好的，日本也是真正喜欢人才的。 工藤跟着说， 要下围棋也只有到日本去，这次我在中国一路下过来，第一次遇到你这样的棋手，在日本也是少见的，你在中国并不被注意。听说你们瑞宗府骑士相互防着，很少对局，这样的很快 齐力就会落后。中国就是因为封闭缺乏竞争而落后，齐力仅靠一个人的悟性能达到什么程度？在日本的每年都有全国性的围棋的对局赛，好的棋手脱颖而出，他们的生活的不用考虑，因为对局的费用很高的，像你这样的完全可以专心的下棋，悟透你的棋道的会开出一代棋风啊。啊， 松三对陶阳子说， 工藤老师对日本的棋手还没有这样的赞誉，你在缺少与真正的高手对局的环境中能下到这样，实在是围棋的奇才啊。我的替你考虑了，你得去日本作为文化的人物，日本国的是需要的，保证你能够加入日本的国籍，你就不再是被世界称之为东亚病夫而遭歧视的中国人的了。当今世界的谁敢对日本人指手画脚进行欺负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根本就没有去日本的想法，就是说到下棋他也只是喜欢，一生的生活能有保证，每天能与对手下一盘棋，这也就是他人生的幸福目标。松三与工藤说道，下棋需要对手，棋力的提高需要竞争，这道理都是对的，棋需要有高手互相切磋的氛围，只靠自己的悟是不够的。只是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到一个异国他乡去下棋，特别是日本，在他的感情中，日本的侵略是中华民族的大害，他从小接受的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，国家在他的心中还是很重的。虽然不懂政治，也没有参与热血激荡的抵制日货的游行，但他陶阳子对日本国一点好感也没有。听到松三说要他成为日本人，他便赶紧举手摇着。陶阳子看看工藤，又看看松三，说，感谢错爱，只是我自小离开父籍家乡总有深切的异乡感，现在更不要说到异国了。松三说，日本的即中国，中国的即日本，本来就是一家嘛。徐福东渡、鉴真东渡都是伟大的人物，大丈夫的又何必拘泥于一个小天地呢？工藤说， 像陶阳子君这样的奇才在中国的实在是可惜了呀。 松三在中国做生意，并带有网罗中国文化人才的使命，日本很注重这一点。陶阳子说，要说齐的天才 我接触的有三人，一个是元清，就是盛秋明的那个孩子，在表现上他应该算是个奇痴了，小小年纪便有这样的奇力，奇上的后劲儿实在无可估量。一个是天琴，也是胜了秋明的，在表现上他算什么呢？他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，他的招数近乎妖。还有一个，陶阳子摇摇头，没有再说下去。工藤说， 你说的两个我的都见了，只是那个方天琴我看不出来是什么奇才，歧路的不正，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。从棋上的我便可以做这样的判定，他的文化的不高，棋与文化相通，棋本身便是文化，一般的下下可以乱战乱斗，只要能赢就行，但是要到高的境界非得有文化底子支撑。他的嘛，最多只能算一个奇魔。你说的还有一位是 陶阳子说，啊，那是一位年轻姑娘，她的名字叫梅若云，她在棋上悟性特高，是的，其与文化相通，应该说他的文化素养很好，我与你的一盘棋便受了他的棋的启发，他也是元清的棋友，只是在中国女子下棋是另类旁门，他没有机会来围棋研究会下棋，他的棋啊，在我的感觉中超凡脱俗，如同其仙。陶阳子这时想到了梅若云，许久一直在心里的话本该对他说的，却在这里说了出来。松三念了梅若云的名字，疑惑地用眼去看秦时月，秦时月只是笑笑没有说话。工藤摇摇头说，你的说的这些是真的？真的有这样的女子吗？她的是不是还很漂亮？你得说这话或者带有了某点情感吧。在日本也有女子下棋的，只是女子的棋总是凶狠如魔，毕竟女性一生接触面小，家庭的男人的天地的窄，胸襟受限，所以下棋的在大局观上总是差一层，一开局便会纠缠缠绕攻击。像你说的棋仙的，他大概是把下棋当作玩儿，所以才能走得出来吧。 陶阳子很想反驳工藤，但想到工藤并不认识梅若云，又没有见过他的棋，自己说什么能让他相信呢？只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因了某种情感说话了。陶阳子抬眼去看秦时月，秦时月 应该是熟悉梅若云的。秦时月依然是笑笑，没有说话。工藤起身来，说要告辞了。他是松三请来做说客的，也因为他喜欢桃阳子的棋，既然睡不成，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，做回国的准备去了。都起身说该走了，松三结完账走到门外，拉住桃阳子悄悄地说，你的不要马上答应或者回绝，再考虑考虑。你得说的那个梅若云，是不是什么时候带来给我看一看？他的真是下棋如仙，他也美如天仙的吧？桃阳子摇摇头，他无法找到梅若云。梅若云到哪儿去了呢？这么多天一点音讯也没有，他是不是离开了南城呢？独自走在夜晚的路上，看着灯光下自己的身影拉长与缩短，飘落下几片花瓣，花点点粘在身上，他想象着那是梅花。陶阳子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等袁青下第三盘棋，他却一直没有来。袁青这个孩子是个棋痴，只要有棋下他不会不来的，但他一整天都不知道钻到哪儿去了。晚上陶阳子还坐在围棋研究会的棋桌前，独自对着一个棋盘，他想袁青会来的，大概袁青是遇上什么事儿了。这天围棋研究会里也发生了事儿，电灯突然灭了。陶阳子点亮了一盏油灯，手捏一颗棋子，想了半天没有落到盘上去，他呆呆地看着煤油灯罩里时而扑跳的灯花，想着了一句诗：先敲棋子落灯花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秋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黑白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 袁青来找陶阳子下棋，一局下完，袁青却大哭了起来。原来袁青决定去日本了。陶阳子在街上遇到了方天琴，方天琴带着个陶阳子不认识的女人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黑白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